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鞋，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春雨、 三 D 画新闻。 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1点钟在香港直播的三 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我是贝芬。 这个没钱的人有没钱的人的烦恼，这个钱多了可能也很烦，担心什么呢？就是别人会抢会偷，偷还好。就是抢吧，你说在大马路上，你可能也还能防着点，就是那种入室抢劫这个太可怕了。而且在香港这些年好像已经很少听说有这种入室抢劫的。那最近呢，就是香港有这起，真的是他们说是世纪劫案，但我觉得叫世纪这个词儿估计只配用在那个张子强身上，剩下的你都挺小儿科的。这次呢是有这个现在已经是抓到了6个，那还说有2个主犯呢是在逃，发生在4月底的时候，那在香港的一个富豪之家了。这个富豪他的祖父，现在我学了一个新的词儿，叫做什么肉身是吧？香港人管肉身，意思就是 人质， 人质就那个肉了，身就是那个人身的身。这个女孩呢是被绑架的，她爷爷呢是香港一个服装业的大亨，但是现在已经去世了，叫做罗定邦。我们如果在大埔出入的话还可以看到罗定邦中学，就是原来这是个宝诗龙的那个创始人。 对， 就她的孙女儿就很不幸的被绑架，还绑匪呢还挺能折腾的，他们在那个山上挖了个山洞，就把那个人质啊直接塞那儿那个人的那个山洞里面，就四天出来之后呢也是交了赎金。但这次呢香港的警察还是英武神勇啊，几天他们就把那个案子给破了，就现在已经抓到6个人，还有2个主犯据说应该还在香港还在逃。所以呢就觉得哎呦还匪夷所思。你说按理说经过张子强那种还有那个龚如心的老公之前不是也被绑了好几次嘛？就按理说现在的香港的富豪他们对于这种怎么样去保护自己啊，做安保啊，或者我听说李嘉诚他们家已经不用华人那种安保人员，全是雇的国外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国外的是不是比中国人强一点。就按理说他们那种意识应该已经是强到一定程度了，但是还是会有这种让绑匪可乘之机，我挺意外的。其实在香港发生这种新闻，你们意外吗？ 其实我觉得挺意外的，因为这件事儿他们好像一开始是打算抢劫的，后来是觉得哎，这家确实挺有钱的，那我们就改成绑架吧，然后又等着人回来，然后等他回来之后才把他绑走的。这个时候好像他父母已经在楼下睡觉了， 是在家，就是在睡梦之中嘛，就而且绑的时候还惊动了他父母，让还告诉他们你们千万别报警，就先把他女儿给掳走了，就这么回事。这个事儿吧，我还看了一下他们家的那个安保，就我看记者还描述的挺细致，说他们这个大宅，他父亲叫罗家驹，背靠大山，就他们跟这个毗邻的那个独立屋都怎么豪华呢？说天台都是有游泳池的，而且呢他们这个门啊，大门有超过10尺，就很高大，可以说是这个重很，就平常都是深锁着了，你一般人是进不去的。大门也有这个闭路电视，而且四周的围墙有10多尺高，你从门缝里都能看见他们家养了3条恶犬，还有保安亭。就按理说他这样的一种安保规格吧，应该说就不容易这么容易进去吧，我是觉得想不到。 其实刚才就是说你说好像这种入室抢劫这种感觉，香港其实不是的，因为我最看到一个统计，其实从1月份到4月份光是观塘区就是有一些将军澳或西贡独立大屋已经有56起了。 哇， 所以只是说有些时候可能是一些 没被爆出来， 对，没被爆，或者是说它其实就是一个入室很抢劫，就是不会新闻版面常常见到，但其实真的不是不多，特别是对于那些独立屋的这些入室抢劫。另外呢，我觉得这个案件你说惊不惊人，或者是觉得 其实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每一段时间就会来一个这样的，就像我记得在香港也是大概两年前，也是在港岛那边有一个也是名校，就是富豪学校小学，也是有一个女童四岁女童在回家就差上车差一点就被六个大汉当街抢走，后来是因为后来有就是隔壁学校的男老师就拦阻了这个事情就抢下来了。可是你说这种事情真的好像没有，其实也不会觉得他特意外，可是这件案件你说真的，我当天在就是爆出来这件事情呢，我那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曾经在想过，如果我这些歹徒我现在要怎么逃，我很无聊就躺在床上想，我觉得这些人肯定如果以一个最有逻辑，就是如果你的这些钱肯定从水入，就如果我第一个时间想啊，我可能没有做贼的经验，没绑票，我会觉得哦，我逃澳门，澳门去，你感觉那种黑的，就是感觉好像比较容易去使用这些钱嘛。嗯，可是到昨天，你看到这个，就是有一个居然就是还从过关，罗湖过关，然后就被发现是通缉犯，你真的会傻眼。就是这里面你会觉得，包括在媒体里面，你会觉得它里面有很多的讲到有内情，或者是有暗中案，或者是还有幕后黑手，就有这样子的一些形容在媒体上出现。可是某一些的这些，就像歹徒怎么会笨到你又匪夷所思？就像说，其实刚反正你形容到这个房子的安保，又有二权，你光想一般人要进去谈何容易？ 对啊， 所以呢，如果他们是就是只是临时起意说，我挑了一间看了一间大房子，我要进去抢，肯定没有办法这么周延，他肯定一定是一个精心策划的一个。 对， 那你说我突然到这个地方去偷东西，突然间看到一个人，我突然觉得，哎，那我不如我们就是绑架他吧？其实这种几率其实 不是临时起意的， 因为如果他的规划是抢劫或是偷东西就走呢？这个肉票就多做这件事情，其实会令他的风险增加很多嘛，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其实可能是事先计划，可是到后面这种，你会觉得怎么会笨成这样？你会觉得好像又不是计划，所以这个案子其实也让人看得一头雾水。 对，现在的就是香港警方，他们说破案都挺快的嘛，可能因为刚换了个警务处长，大家士气比较高涨是吧？所以破案就神速。你说这个女孩也够厉害的，他们就开始人肉嘛。当然，这个人肉也是很公开的资料就显示，这个女孩平常的生活也非常的低调，就他们家族所有的人都在经商，她算是一个比较另类的，她是做平面设计出身那个女孩，而且呢，她也不像其他富豪的子女从小就读国际学校之类的，她没有，她到高中的时候读的是她爷爷那个创办的罗定邦中学，就在大埔，就看上去觉得这个小女孩吧，平常也不是被大家的关注，所以我就看到他们有人在猜，她说，你看她被回来放回来之后还自己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嘛，虽然很短，只有三分钟，也就是报个平安，向父母跟这个道谢，向这个关心他的朋友道谢，也希望大家不要再打扰他。三分钟他们就开始捕捉他的这种瞬间的一些表情，他说你看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呢，眼角这个嘴角稍微有一些上扬，然后在哪个时候又说这也挺无聊的，你说三分钟是吧。 体说真的，他就是这种东西就是真的是写，很多时候你可能真的要 靠香港，就是 英勇的香港警察来调查，可是你说这东西实在这里面有些时候它这是一个犯罪，我们应该要很负面去看这件事，就觉得这不应该做。可是有一些的环节，虽然我刚刚讲到说笨，但有些环节你又觉得就像说那报纸上形容说他们其实是那个在放肉票的时候其实是把他背下山的，就想，而且他就是收到钱之后他确实是把人放回来的，因为其他有一些可能会撕票， 还蛮讲诚 信的，就你会觉得哇，这些道还真的是道义有道。对，其实这案子你说真的就是很多的戏剧性在里面。 而且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在哪儿吧，就这些个这个绑匪内地人为主， 对，贵州同乡都是， 而且呢这个贵州它是叫一个瓮安这么一个地方，而且这个人他的家乡非常的高调，现在已经抓住的这个主犯嘛，说他呀就经常来香港干这种事儿，所以呢他在家乡都出名了，他经常就带着他从香港抢回来的赃款啊赃物啊，在他家还蛮高调的盖房子啊， 对，盖了 或者炫耀啊，就家乡人都喊他叫贼王，就说明他是一点都不藏着掖着，他对香港的这个情况也是非常了解，所以我也觉得他应该不是临时起意说，哎，我们干脆把他绑了。他对当时的那个地理环境，你看在哪挖个山洞啊什么的，他一定是踩点非常的清楚。 我觉得你这也有可能，他是干多了，他已经变成非常专业的人士了，所以就是他可以根据现场的这种情况临时判断，临时制定新的计划，而且还非常完美。你看到现在，大家人都是抓了，但是没找到钱在哪儿。 啊，所以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儿。 他这次团伙嘛，说六个人，还有两个还在逃，说不定他其中有这个跟香港人配合啊，或者干嘛的，就是可能是内地的抢劫犯为主，要怎么样一个犯罪的团伙。那其实这个案子我们跟从前发生在香港的案子联系起来的话，它也有很多可以比较的地方。那另外我们还觉得，似乎在香港，你看，可能香港的新闻本身也不是那么多，就是这种绑匪吧，他一下子就上了好多天的头条，就马上就冠他给世纪什么绑劫案。我觉得世纪这个词儿只有送给绑过李嘉诚儿子的这个张子强。所以呢，我们有很多这个细节哈，也想问一问，就是很熟悉这块领域的这个专家，当然他不是绑匪出身，他是研究这种绑架案的这一位老师，他是福建警察学院绑架犯罪预防专家，叫做张昌荣教授。我们听听张教授他是怎么样看待发生在香港的这起抢劫案的。 先是想问一下，您觉得对这个案件，香港警方他的这个应对是否恰当？因为从受害人被绑一个星期以后，警方才第一次出来公开回应，说有一名嫌犯已经落网了。在这之前，警方是一直没有透露任何消息的。 绑架案件呢，它一般在发现这个案件发生以后呢，对警方来说有一个秘密侦查的阶段。那么秘密侦查阶段都是目的是要保护人质的安全。所以只有在人质安全得到保障，一般的说要到解救人质以后，第二个主要犯罪嫌疑人抓获以后，这个案件呢才有可能告知社会。 嗯， 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保护措施，人质安全是有危险的，因为人质通常是控制在绑匪的手上。一般的说绑架犯罪呢，都是绑匪会向受害人家属提出不向警方报案这个要求，这是共同的一个特点。 嗯， 所以如果说警方公开的说我们已经掌握了这样的案件的情况，那么说明家属已经向警方报案，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绑匪为了自己的安全呢，可能撕票然后逃离。所以对秘密侦查阶段和保护人质阶段呢，都不会向社会公开这样的信息，对，一般是这样做。 嗯，绑匪一般会要求家属不要报警吗？但如果家属在面对这样的情况下，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可能既能保证被绑架的人他的安全，又能保证能够将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呢？ 很多家属没有经验，因为没有思想准备的话，他可能会犹豫，绑匪知道你向警方报案了，撕票的可能性确实非常高。 嗯， 我们统计的这个案件当中，确实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很多人在侦查过程中，被害人在警察介入了以后呢，他就是发生撕票了。后来我们抓到这些绑匪询问的过程，就是说他发现有警察开始介入侦查，那说明这个向警方报案这个事情呢，就是在恐吓威胁中也起了一定作用。但是我们又发现的所有的不向警方报案的这种的案件呢，反而他损失比较更多一些。所以我们的主张一定要向警方报案。 嗯，那为什么不报案损失会更多呢？ 比如深圳也发生过一些案件，就前两年一个春节前后一共发生了三起案件。 嗯， 第一起案件就是一个小男孩，这个小学生在放学途中被绑架，绑匪向他勒索赎金是50万美金。 嗯， 那么家属呢护了这50万美金，他没向警方报案，结果这个小孩被绑架，小孩没有回来就被撕票了。这个案件还非常多，还不止一起两起。但是因为他在私下达成交易，那又使得这种侦查的线索中断，绑匪也不能抓到。我们统计当中，凡是向警官报案的案件呢，大部分人质是解救，大部分人质这个赎金也有保障追回。但是警方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案件的时候，一定会考虑到保护人质安全是放在第一位的。这全球的警察都是这样做的， 嗯， 会注意保护这个隐私。而且会跟家属配合来一起把这个绑匪抓住，因为绑匪他最终的目的都是要拿到赎金这个环节。当然这里面又涉及到你跟警方报案以后怎么样跟警方配合把这个线索维持下去，直到警方把他人质解救，把这个赎金追回，把犯罪人抓到。不报案的情况我们看过好几起，有的人不报案，家里大哥没有报案，这个交了赎金回来，然后他弟弟又被绑匪抓了，也有这样的情况。因为他知道你受害人的这种心理特点，报案的情况多数的结局是比较好的。 我们现在可能没办法了解更多的细节，但是这个被绑架人肯定也跟这些绑匪有过一些交流。那如果这个人被绑了，他自己应该怎么跟这些绑匪来周旋，来确保自己的生命安全呢？ 这个问题很重要。现在这样子的情况，如果是儿童被绑匪绑了，他生命的危险性要更高一些。原因就在于这个儿童不太注意，首先的第一位是保护自己生命安全，他会哭啊闹啊，很容易暴露出绑匪的行迹特点，所以呢他很容易受害。那大人的情况下呢，特别是女性，如果被绑架有反而生存率会比较高一些，就是因为他比较重视去保护自己，然后在一定程度上去跟绑匪实际上你合作，这样子就会有利于把自己的生存保护下来。男性呢有时候会认为自己有体力啊有能力啊会反抗啊，是这样的，反而对这个绑匪对他警惕性要高一些。就是说你一旦有反抗的情绪，绑匪的紧张度其实比人质来说他更高了。首先他绑匪也是要考虑他安全是第一的。我们也看到过，比如说有个小孩被绑匪绑架以后，绑匪喂他吃饭，他的脸上是一个红领巾绑住了。那这个小孩子一直通过脸部肌肉活动呢，把这个红领巾呢落下来，结果呢他就看到了喂他吃饭的这绑匪。那如果绑匪被你认出来，他一般就是要杀人灭口。所以在被绑架过程中，不要故意去很明显的去打听对方的身份，或者说已经听出他的话语是同乡是亲戚，不要说出我认得他。那这样子只要是你认得是对方，那么是他的生命就很难有保障。所以如果你有逃跑啊，有反抗啊，或者你已经认出他来了，那这样就很危险了。所以被绑架以后，其实对人质来说，他本身考虑自己的安全还是第一位的。在不是很过分的情况下，就是考虑跟绑匪就是要适当地配合他，主要先把人的生命延续下来，就有机会获救。 这次这个案件，这个绑架者他从香港回到深圳之后又返回香港，特别大摇大摆若无其事的。绑架者他可能以为钱他已经拿到了，是不是他们一般会在这种情况下就已经放松警惕了？ 我因为没有具体的向警方了解过这个案件的过程，我估计是这样的，绑匪跟人质之前有过沟通，就是说你给我了赎金，我把人放了，他们之间是信以为达成一个协议，那么也相信这人质没有向警方报案，这个有这样的心态，所以呢，他敢于在出入境当中呢，他知道有检查身份的，他还敢做。而且我从新闻报道上还看到，警方抓住他，并不是因为知道他是绑匪，而是因为他有盗窃前科，在过境时候是作为盗窃前科嫌疑人被抓的，然后招出了这个事情。因为我的过去的经验来判断，他们人质并没有向警方报案说要求抓获他，然后怎么样配合警方来做的，而是他抓了赎金以后人被放出来的。这样的情况呢，事实上一定的数量的绑架啊，都是因为这样的私下达成的协议，人质被释放的。包括曾经发生过李嘉诚的小孩被绑架以后也释放，也是因为他们私了的风险就很大。有一次我们办一个绑架案件的时候，双方就私了了，人走了，但是又过了一年以后，我们又破了一个案件，那个当时私了的案件呢，的被害人又被杀害了。所以私了的案件呢，他总是有尾巴，犯罪嫌疑人没抓住，他还是要做这件事情。 香港有很多的有钱人，他们会请保镖嘛，但是保镖他对于预防绑架有用吗？ 一般因为保镖情况就很少发生，因为这种的这个案件发生啊，如果在公共场合有保镖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就是怕他离开保镖的监视范围，不在他的目测范围内，那这种案件还是会发生的。所以呢，如果有保镖，那你两个人距离一定要在自己目测范围内，那这个问题不大。就离开了目测范围，这因为绑架案件发生都是瞬间发生的，因为对绑匪来说他是有计划与预谋的，所以他准备的要比你来得快。我们没有准备好的人，所以某个环节疏忽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好，这个我觉得 福建的这位犯罪预防专家可能谈到的更多的还是内地方面的经验，但是你像香港的这种富豪，我估计有一些的经验可能他们富豪之间比较方便交流，像李嘉诚啊或者郭家郭炳湘他们估计更有心得哈。 对， 所以我就还好奇，你说这个保镖它到底能有多大的用处。我记得当时啊，就是李嘉诚的儿子被张子强绑的时候，他就谈到过一个细节，这也是前年，就是南方报业不是一个很大规模的采访，他也是第一次的亲口谈到当年的那个事情。他讲了当时绑匪进来的时候怎么跟他对话的，他说他张口就跟我要20亿，他二话没说答应，他说但是我现在呢只有10亿的现金，你先拿走。然后呢说呢这个张子强他也觉得非常意外，他还就问李嘉诚说你怎么就这么冷静。李嘉诚说啊，因为这次是我错了，你看我在香港知名度这么高，我一点防备都没有，比如说我去打球，我一个人5点多早上我就开着车我就去了新界，在路上几乎你一辆车你就可以把我截停下来，但是我一点防备都没有，所以我必须好好的检讨。我不知道是不是自此之后啊，就是大家这些富豪们就开始纷纷来提高他们的这个防备的级别。那要不然我们等会儿真的是请两位在安保方面哈、很有经验的，他们就是做保镖这一行的，看看他们做这行到底是有什么样的行业的一些规律哈、跟这些富豪们打交道的话，他们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要求。那我们回来之后呢，听到台湾和内地两个地方的安保公司的负责人跟我们谈谈他们这个行业的秘密。三立化新闻稍后再见。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贝芬。 香港呢这些年确实比较少发生就是涉及巨额赎金的绑架案，如果要数的话就是90年代张子强连续犯下的两宗，一宗呢是事关李嘉诚，一宗呢是事关这个郭家郭炳湘。那在4月底发生的绑架富豪千金的这个案子哈，也让我们对于富豪身边的安保是起了很大的好奇心。那昨天我们也是费了一些功夫找到了两位，一位呢是在台湾，一位呢是在大陆。这位大陆的安保专家呢是北京博景特卫安全顾问有限公司的创始人，他叫做释行峰。这个听他名字感觉可能跟少林寺有点什么关系哈、他确实是少林 寺，少林寺的传人。对， 好，这个来听听这个从少林出来的安保是不是有一些很高强的武功之类的，那这些武功又能不能真正帮到这个安保的工作哈，来听听看。 在我看来的话，他如果是有这种安全人员随身在身边的时候，这种事情一定是发生的概率就会非常非常极小。首先他是在家里面入室被盗窃的，这些歹徒一定是对他的行踪对他的生活的规律已经非常的了解之后，对方才敢于去下手，并且在家里面进行盗窃完以后等待这个主人回来，又能断定这个人一定是一个人。如果是我们来去做他的安全工作的话，家里面我们会用技术的保护，24小时的监控，我们随时随地我都可以看到我家里面周边发生的任何状况。如果说我家里面不留这个安全人员的话，第二是每天24小时要贴身保护我们委托人他的出行，他的所有的出行我们都要制定一个非常完善的一个安全方案，什么时候出行，走什么样的路，用什么样的车辆，每天都要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安保方案出来的。那么如果有我们的保镖在的话，那么他这样的事情一定是不可能发生的。现在保镖我们就称为安全顾问，保镖需要做的工作有很多，那么前期他要进行风险评估，我们要分析我们委托人他发生的问题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要分析他今天有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危险，比如说我们今天出行离我们委托人最近的医院是在哪里，银行在什么地方，几个红绿灯，这都是我们现代保镖前期需要做的工作。当然每一个保镖他都有具备使用暴力的能力， 当我们被不法分子来进行侵害的时候，我们有正当防卫的能力。 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接触的客户群主要是哪些人？有没有接触过香港的客人？那香港的客人如果有的话，他们的要求是不是要比内地的客户要高一些？ 现在普遍都差不多。我们的客户80%是企业家，然后还有10%是明星，还有10%是国际政要。那么到我们中国来说，我们进行这个安全保护。但是中国的国情和其他国家的国情不一样，那我们更多的是把我们保镖的身份，然后打造成我们委托人的秘书、他的司机、他的助理来出现在他的身边，来保护他的安全。 咱们有没有跟香港的这些保镖的同行有过接触或者合作？对 啊，有过，但是香港那边的客户不多，我们曾经服务过一次，基本上跟我们内地的企业家没有太多的要求，基本上都差不多。 现在内地的这种企业家或者说富豪请保镖的多吗？内地的这些企业家，他们现在这个安保意识是不是相对港澳地区的这些富豪他们还要弱一些呢？ 不会，现在内地的这些企业家他们的安保意识、安全意识已经很强了。 您会觉得咱们中国的这种保镖的行业跟世界上其他的地方还会有差距吗？比如说欧美的那些国家。 如果是说我们论国情、论法律的话，我觉得我们中国保镖它适宜于在我们中国发展。那么现在任何找一个国际上的保镖到我们中国来，我相信他们根本适应不了中国的法律。比如说世界上最好的保镖的产地就是以色列，以色列的保镖到我们中国来，他一天任务都执行不了，一旦发生突发事件，他们完全是进攻性、伤害性的，在我们中国是适应不了的。那么我们中国是什么？我们中国是防御性的保镖，在我们中国的法律的框架里面服务，在我们中国我们是很适合的。那么当我们走出国际的时候，中国的保镖弱项是什么？枪械使用肯定是我们的弱项。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就是事前保护，警察是事后处理。那么当我们把事前工作保护好了，那警察的事后处理工作当然也就没有了。 您身边接触的客户有没有原先是雇佣过外籍的保镖，后来又转投国内的保镖的？ 有啊，当然有很多啊，特别多。你看，就比如说以前我们的中国华人，他就喜欢外国的保镖。不是说所有外国的保镖他们都是专业的，那么他们有时候他们自身的素质是很差的。他们自身的素质很差，那么他们在保护我们委托人的过程当中，他们觉得中国人的游说是很大的。当你不使用的时候，也许他就反水了。现在中国的企业家他们非常欣赏中国保镖，我们的文化是一样的，我们的思想是一样的，我们有更多良好的沟通能力。 好，我听来听去觉得就一个地方还挺好玩的，就是说打扮成他的身边的什么司机啊、秘书啊，就是随从工作人员是吧？好像在电视剧里面经常看到这样的画面。哎，你们台湾是怎么干的？ 这也不是打扮，应该是说这些人在用保镖，也顺便把他当司机跟秘书用了吧？ 对， 我记得好像是有一次那个好像安吉丽娜朱莉啊，那他的保镖还出来爆料说，曾经他叫他去帮他买安全套。就是有没有做到这种事情，所以其实保镖不是只是打的。可是刚刚就是听就是专家在说，你说保镖，我记得台湾前去年有一个案例呢，就是有一个在美经商的一个很富豪，然后他其实那个司机也兼他的保镖，也是他的助理，其实跟他非常非常多年的。后来呢，他就是去年就从美国回来嘛，在机场就是要回家的路上就被这个司机给绑了，然后后来撕票， 就最亲的人， 对，最亲的人。所以你说这怎么防？就千防难防，你如果要永远这么讲，就是有些人可能觉得可能也许中国人心眼多一点，那我是不是请外国人保镖？但你说这怎么防？如果真的要里应外合，很难讲嘛。可是有几个就是很无聊，每次真的很无聊。就如果我是富豪的话，我会怎么样？ 对对对 对 对。 可是 你会怎么样？ 说真的，独立屋为什么老是陆世强？就是常那个绑架案发生的隔天，飞鹅山又有那个什么上亿的独立屋又要被入室要抱歉嘛，要偷东西，可是后来没偷成，因为那个警铃响了嘛。可是你看为什么大家老是偷独立屋？对，因为香港其实它有环境，说真的，凡是你在乡下，你也是独立屋吧？对不对？在香港虽然是 没什么可偷的， 都是有钱人，可是其实，在大陆很多基本上乡下的地方都是独立屋嘛。但在香港真的比较特别，是因为独立屋真的因为大，所以它都是比较偏僻的地方，所以它如果偷了什么都容易走。可是我就想，如果我是富豪的话，我真的不会去住独立屋的。对，其实我会比较 住的是那种真的是安保非常非常严格的那种大厦级的，就是它本身就是一个你要进去是比较难的，如果是富豪的话、嗯、对。那另外你说请不请保镖这种事真的见仁见智，虽然不现在富豪很多，可是台湾有一些，我也不是台湾，我觉得很多的这些富二代富三代就是那种年轻人做事的风格，因为说那你请保镖你的生活也必须要被影响， 对啊，很没自由、欸、 它是双向，它不是单向的，不是说今天我做什么你保护我就好、嗯、同样的安全顾问也会要求你不能做什么嘛、oh. 你不能够在什么样的地方干嘛，所以其实你的生活是要被影响的， 对， 所以那些年轻人其实不会希望自己生活被干预的、 嗯、 对，所以其实最大的危险还是可能是在外出的这段时间嘛、 嗯、 跟你说真的保镖很多，你说我们每天在香港路上真的是看到多少， 最好什么吧，就是低调，你让人不知道你是富豪，这个对，这个才是最安全的，你千万别，你像那个罗家这次不就说了吗，他的女儿其实很低调的，但是他爸爸都很少在媒体上曝光，你看这可能也是对自己安全的一种保护。好，这个听了台湾这个大陆人分享他们的经验，接着我们再听听这个台湾的安保专家，看看他们的这种安保的思路啊，会不会有一些的不同。那这位专家呢叫做阮子兴，他是台湾叫做虎贲保镖训练顾问公司的这个负责人，来听听他的看法。 其实有的保镖不见得会比较安全，因为其实现在华人圈里面请保镖都有一个比较不正常的现象，比方说老板请了保镖之后，他其实在很多方面其实是让保镖去做一些闲杂的事， 嗯， 比方说帮老板买个电影票，买个什么，或者保护其他标的物或者标的的人物去哪边做什么事。那其实在这个方式，保镖一离开雇主的身边，其实就是危险开始发生的时刻，就是目前常常有的一些漏洞。然后再加上说，其实在很多欧美先进国家，保镖是属于专属的职业，他只负责安全方面，但是他不做一些闲杂的事，比方是帮老板提行李啊什么。但是这个在华人圈里面常常是被误用的，因为保镖的专业度也是一个雇主安全的最重要的因素。 嗯， 再来一个，保镖往往有些时候又是超时的工作。我们做个比方，一个人的专注力如果过了十几个小时，啊，比方说一个保镖可能一早就陪着老板出门了。那整个过程里面，他十几个小时之后，其实他的专注力都已经开始，比较降低了，当然有受过训练的人，他还是可以勉强的撑住，但是是人的话，一定都有体力的极限。那这个方面的话，就常常会造成一些，也是保安上的疏漏。因为保镖是不是比较安全，也要看保镖本身的素质。 嗯，我们印象中好像保镖只是用来打人或者挡人的，但其实应该保镖他负责的事情不仅仅是我们可能理解的打人挡人那么简单，他是不是有一套完整的安全体系要帮雇主建立起来？ 其实很多人都误，因为一般人请的保镖做一些发表的话，大部分第一个想看到就是保镖的武术或者战术那这一方面的东西。其实保镖的话，认真讲，他并不能常常做一些过度的反应行为。打人只是我们逼不得已的最后做法。那一般来讲，你打了人之后也会帮业主制造一些麻烦，不止保镖本身，连业主有时候都会受到牵连。很多人在雇佣保镖之前都先问是不是特勤，会不会武术底子，但是往往忽略掉一点，就是说这个保镖的反应能力，其实保镖应该是预防事情发生要比去处理事情要来的重要。比方说我们护送 VIP 到达一个场所之后，我们可能就要去观察这附近几个动线，万一有状况的时候，我们来不来得及撤离？附近有没有什么医疗机构或者检查的机构，可以在紧急状况可以协助我们做一些撤退的动作？我拿我在马来西亚皇室受训的一个例子，就是护送马来西亚的王子到酒店去做一些保镖的实习演练，但是我们的保镖是真的跟阿富汗的毒枭产生一些冲突。 嗯。 当场阿富汗的毒枭就拿起酒瓶就往我们其中两位保镖的那个头上打下去，这个在印度尼西亚的电视都有报道。 嗯， 两个都被打得头破血流。当下我们的总监直接要我们做的动作就是保护 VIP 撤走。在保镖来讲，我们的标的物是 VIP， 我们一定要安全护送他离开。至于说这两个保镖被打，自然有酒店的保镖或者警方会来处理，因为他有可能就是调虎离山。我们讲的调虎离山计，他可能目的去挑衅你保镖，实际上有另外一批人是针对业主而来。 嗯， 所以当我们发生状况的时候，必须要做紧急的措施。 嗯， 那这个保镖的反应能力必须要很强，而且他的 EQ 要蛮高的啊，因为有些习武的或者什么看自己同伴被打，他也会跟着介入，那这时候你的专注力整个就会被影响到了。 哎，最后那个故事画面感很强哈，但是还是有疑问。你说这种保镖跟一些，比如说像总统啊、像特首啊，他们有的时候出去身边的这些保镖，他们的职责应该会很大不同吧？那些可能是公务人员是吧？他们这个职责就完全会不会就豁出性命去做什么事情？但是你像私人聘用的保镖，他怎么样在保护雇主的这个安全的同时，你又不能伤及保镖自身，我不知道他的这个界限要怎么样去把握。你有问那些专家吗？ 嗯，这个其实是很难划分的。他们经常是这样的，就是在内地，我们其实刚才听到那个石行峰，他就说，其实内地基本上警察和保镖是互相补充的。 嗯， 保镖只起到的是一个事先预防的作用，但是如果真的出现了问题，如果保镖没做好的话，就已经交给警察工作，保镖就不参与这个工作了。 嗯， 所以如果就像你刚才说出了这个问题，万一真的受了伤，那可能保镖就已经撤场了，这时候就该警察来了。 哦、 但是在 就是保镖还是不能代替警察， 对，那是肯定不能代替的。所以你刚才说像政要那种，他们可能都是公务人员，有公职在身的，他们的职责可能跟这种商业保镖的行为还真的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有两种东西，因为其实刚刚没讲，因为我爸在台湾呢，他在保全公司做的，他做就是内勤的管理。 哦、嗯， 他们会有一种就是你要分两种东西、嗯，一个就是 case， 就是可能就像我记得很多年之前。当年 Michael Jackson 还没死的时候，他有一次到台湾去开演唱会、 嗯、 那是我爸他们公司承接的，他这种是临时的勤务，就是他本身我领的薪水可能是这家保全公司的，那我有这种任务型的，你说这种东西你真的会，如果有一枪来你真的会命，我觉得这未必、 嗯、 可是你说像李嘉诚这种富豪，他们所请的保镖，说真的，如果是我，你肯定你就如果说你今天是为我真的是为了保护我而去卖面话，可能我会给你的家人的后续，你就不用担心， 嗯， 都可能会有很多的，所以 就是签了你就是卖命 了，对，可能就是他的认定性是有不同的，这种临时的 case 跟这种作为终身保镖的这种案子还是有所不同的、 嗯、 对， 哎，这个也是有可能哈， 对， 哎，你们还觉不觉得像香港他报的这个新闻，你虽然少这些年，但是他的这个社会的关注度还是非常大，但是在内地你就似乎很少看到这种新闻，他可以登上报纸头条。你像最近打人的那个事儿已经比较罕见了，那公交车不是公交车，那俩私家车就打起来的这个司机的那个事儿。所以我们就会，反正我有这么一个印象，好像内地发生的这种绑匪案或可能会比较少，但是是不是这样哈？ 对， 我们等一会儿也找一个人说一下。 对，你就感觉你看你翻香港什么之前的、郭炳湘啊、李泽钜啊，然后到现在都经常你能就感觉这个绑架案是一直悬在富豪头上的一把刀，但是在内地你就会发现，哎，富豪永远都是很安稳的，很少有人去绑富豪，而且即使出现也是很少很少的。我还真搜了一下，我看到就两起，一起是内蒙一个富豪，他那个生意上出了一些问题，然后被人绑架了，然后被沉在湖底了，好多年都没发掘出来他的尸体，也是今年刚找出来，这个警方历经几年的艰辛终于取证完成，把这个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另外一个是在深圳，他们就是私了的，就是这个富豪拿黄金去赎了自己，回来之后 没报警。 对，当时是没有报警的，后来可能报警，但是可能犯罪嫌疑人到底现在有没有被抓到也不得而知。 嗯，好，这个等到底为什么会，是不是真的是有这么一个情况存在啊？我们等会儿再来听，刚才我们听到福建这位张昌荣教授来说一说，我们先稍微休息，等会儿来。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 D 画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贝芬。 在内地吧，我觉得没怎么报，可能也是因为内地本来就地方大，人也多，是吧？比这儿更能引起关注的新闻多了去了，除非你绑个什么首富啊之类的，但首富估计大家也不敢绑。 对， 你会觉得他当上首富肯定不是一般人，是吧？他不是单纯的就商人。 对，大家都会认为内地可能你从商要做到一定水平，你背后肯定少不了政府的支持，然后所以你如果真的是富到一定程度了， 还是官府太强势。 对， 敢得罪。 嗯，而且一般好像内地的富商都有个什么政府的闲职，比如说政协委员啊之类的，所以这个多少也要受这个公安系统的这些保护，因为他毕竟是公职人员嘛，对吧？ 但是啊，你们想起来这新闻没有？就是最近不是有的小偷专门偷那些当官的，因为他们家钱多，但是你又不敢报是吧？哎，你凭什么家这么多钱？ 而且被偷了也不敢出来 讲。对，你看这小偷就很聪明。好，我们再来听听这个张昌荣老师是怎么讲的，为什么内地的这个绑架案似乎显得比较少。 我还有一个特别好奇的地方，就是因为您刚才也说过，内地基本上绑架是以绑架小孩为主，但是在香港就是绑架富商为主。那内地的这些人他们为什么不去绑富商呢？这个是不是也有一些背后的原因？ 内地被绑架的人也，他的小孩被绑架，也大部分是富商的小孩被绑架。为什么呢？因为富商的小孩他都是到一些比较有名的学校去，要赞助嘛，去那个好的学校去读书嘛。 嗯， 所以好的学校里面的这种富商的小孩就相对多，他绑架这些小孩的几率，实际上大部分有可能就是富商的小孩，而且是以男性的小孩为主，因为男性的小孩他要价会比较高一些。再一个就是大陆有个问题，他这个上学放学没有校车接送的情况很多，所以就是单独在路上行走，那就是绑匪很容易入手的。 所以内地针对成年人的这个绑架其实是比较少的。 相对比较少，这小孩子的案件是比较多。 嗯， 大人的案件也是有，大人的案件不多，在青少年当中比较多，就是这个小孩已经长大了，在18、19岁到30岁之间的也还会有。 嗯。在内地我们看到好像报道的绑架案其实不是特别多，那为什么内地的这种建筑报端的这种绑架案会这么少？是真的就没有富商被绑吗？还是说可能即使被绑了，可以出于什么原因大家也不愿意把这件事情公布于媒体的报道当中呢？ 应该说内地绑架最多的是在1996年以后到2003年之间，这样的这比较多一些，因为那个时候中国经济发展的波动很大。 嗯， 波动很大。我们知道一种犯罪啊，它都有一种流行的趋势。就像这个这次香港发生的这种案件发生以后入室绑架案件有可能会被人模仿 了。嗯， 因为任何一种新的犯罪手段的发生以后，总是会有一些犯罪人就觉得可以模仿。所以那个时候，过去的应该在1995年之前，中国大陆基本上没有什么这个绑架案件。 嗯， 后来正是因为绑架案件发生又经过报道以后呢，我们就采访过一个人，他就是一边看电视，看完以后看了一个绑架案件以后，就把房东的小孩给绑架走。就是媒体的报道有时候会有这样负面的作用，因为他会成为一个绑架的对象。所以在那个阶段，因为这个绑架来说他要的赎金比较高，好像效率很高一样，所以很多人模仿，所以那个时候案件比较多。但是应该说2005年以后，这个案件是下降了，非常明显，非常明显，因为新闻都最近发生的，这个2005年之前的案件你很难在网上搜到。 嗯，但是您看这次绑架案，它是绑的一个富豪的后代，然后您刚才也提到有绑小孩的，但是一般这种绑架犯他们会选取什么样的对象入手呢？ 那儿童被绑架概率在大陆来说会更高一些。 嗯， 但是香港的我们看到报道都成年人绑架的会更多一些。 嗯， 是这样的。主要的问题就是说，因为绑架案件发生，我们的统计情况大部分是熟人作案，啊，熟人作案更多一些。像香港的这个案例呢，很少见。他就是说什么呢？他是入室先盗窃，然后再把人质绑架。所以这里面好像在香港入室绑架案件，大陆好像还没有发生过。因为在大陆一般都在公共场合里面，那在香港来看，公共场合人流量很大，不容易发生。反而就是这个案例也给我们一个提示，就是说要防范陌生人入室，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呢，像他们的建议，我就是说，他那个社区或者他自己的，反正有钱人家庭一定要装安防技术门，或者安防技术措施要到位。 嗯， 要有监控啊，这个东西要到位。一旦有监控，这个案件很少发生。 嗯， 再一个，我们发现这个绑架案件的，比如说是同村的人，远房亲戚，平常很少来往，突然间有一天上访，来到你家里敲门，就说一定要注意，这个。陌生人千万不能够让他进门来聊天来谈话啊！如果是很少没有来往的，又最近又突然来访，一定要当着他们的面 打一个电话给自己家人说今天有客人来，谁来了，那这样电话一打以后，一般话案件都不会发生了。 好，这个现在的这个案子呢，主要大家会关心下一步，一个呢就是另外两个主犯到底现在藏在什么地方，能不能抓得着，再接着呢就是将来全部抓到之后你怎么审。因为张子强那个案子他们之前就引发很大争议嘛，他最后是因为在内地又犯了一个大案子，被内地公安抓到，抓到之后呢是在内地被判刑，被执行死刑，当然就很多的传闻，他们就是不是李嘉诚又怎么着了，说毕竟你后来还继续在敲诈李嘉诚，说20亿很快他就花光了，李嘉诚说那我也帮不了你，本来20亿你下辈子下半辈子都不用愁了，但是他还是那样。现在他们就说这个香港跟内地呢没有这个逃犯的引渡协议嘛，就将来如果抓到之后呢，是这个犯罪嫌疑人在内地审还是在香港审，他们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如果被捕者他确实是内地人，那除非内地公安愿意移交香港，否则香港是没有办法的。那也有人就说呢，你如果案件是在香港发生，被绑架的是香港人，你可以由特区政府请内地协助，就是透过国际刑警的安排，或者有可能让那些内地逃犯移交香港。但是呢，当时的这个主要的争拗点在哪儿吧？因为香港它没有死刑，内地是有死刑的，所以呢，这个也不知道下一步会怎么着。 对，但是我也问张教授这个问题，张教授说他是建议在香港审，因为他毕竟犯罪的主要地点是在香港，所以按道理说应该在香港审是比较合适的。 好，这个究竟哈，最后什么时候能把剩下的几个犯罪嫌疑人也抓着，我们也在关注关注。那今天非常谢谢你收听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佩芬， 拜拜， 拜拜。